马尔谷福音第八章。当那些日子，又有一大群人没有什么吃的了。耶稣叫过门徒来，给他们说：我很怜悯这批群众，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3天，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。我若遣散他们空着肚子各自回家，他们必要在路上晕倒。况且他们中还有些是从远处来的。门徒回答说：在这荒野里，人从哪里能得饼使这些人吃饱呢？耶稣问他们说：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：7个。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，拿起那7个饼来，祝谢了，擘开，递给他的门徒，叫他们分开。他们就给群众分开。又有几条小鱼，耶稣祝福后，也吩咐把这些小鱼分开。人都吃饱了，把剩下来的碎块收集了7篮子，人数约有4000。然后，耶稣遣散了他们，即刻同门徒上船，来到了达马努达境内。法利赛人出来，开始和他辩论，向他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，想试探他。耶稣从心里叹息说：为什么这一世代要求征兆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兆。他就离开他们，再上船往对岸去了。门徒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外，随身没有带别的食物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：你们应当谨慎，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和黑洛德的酵母。他们彼此议论，他们没有饼了。耶稣看出来了，就对他们说：为什么你们议论没有饼了？你们还不明白，还不了解吗？你们的心仍然迟钝吗？你们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见吗？你们不记得，当我擘开5个饼，给5000人的时候，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？他们回答说：12筐。还有7个饼，给4000人的时候，你们收满了几篮碎块？他们回答说：7篮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还不了解吗？他们来到贝特赛达，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瞎子，求他抚摸他。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在他的眼上吐了唾沫，然后又给他复手，问他说：你看见什么没有？他举目一望说：我看见人，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。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竟能清清楚楚看见一切。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：连这村庄你也不要进去。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，往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。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：人们说我是谁？他们回答说：是洗者若翰。也有些人说是厄里亚，还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。 耶稣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伯多禄回答说，你是墨西亚。耶稣就严禁他们，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。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，且要被杀害，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。耶稣明明说了这话，伯多禄便拉他到一边，开始鞭责他。耶稣却转过身来，注视着自己的门徒，责斥伯多禄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他遂召集群众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。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，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救的性命。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，为他有什么益处？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？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话为耻，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，也要以他为耻。